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很难。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王新燕。我的故乡来自辽阔美丽的大西北古丝绸之路上，今日恰读到季羡林先生的散文《月是故乡明》，颇受感动，几度哽咽。大师的文字质朴无华，却直击心灵深处那最深沉而柔软的思乡情。季羡林散文《月是故乡明》节选。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的故乡是在山东西北部大平原上，从来没有见过山，也不知山为何物，因此我在故乡里望月从来不同山联系。至于水，我的故乡小村却大大的有，几个小尾坑占了小村一多半，在我这个小孩子眼中，虽不能像洞庭湖、八月湖水那样有气派，但也颇有一点烟波浩渺之势。到了夏天，黄昏以后，我在坑边的场院里躺在地上数天上的星星，有时候在古柳下面点起篝火，然后上树一摇，成群的知了飞落下来，比白天用嚼烂的麦粒去粘要容易得多。我天天晚上乐此不疲，天天盼望黄昏早早来临。我只在故乡待了6年，以后就离乡背井，漂泊天涯。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湖上，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中，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妙绝伦的，我都异常喜欢。但是看到他们，我立刻就想到我故乡中那个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无论如何我也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主要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故宫晴转多云，0度到0下9度。八达岭长城晴转多云，0下4度到0下17度。延庆龙庆峡晴转多云，0下3度到0下17度。平谷金海湖晴转多云，0到0下14度。怀柔红螺寺晴转多云，0下2度到0下15度。怀柔慕田峪长城晴转多云，0下3度到0下18度。密云云蒙山晴转多云，0下4度到0下20度。门头沟灵山晴转多云，0下8度到0下17度。房山十渡晴转多云，0度到0下11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 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袁一。进入到二月份，我们还在继续和您分享到的是东京就是日本。东京是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英国知名生活方式杂志 Monaco 评选的世界最宜居城市当中蝉联三年冠军，在2016年世界都市综合力排名 GPCI 当中位居第三。这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有着世界罕见的强大的文化融合力，是一个丰富多元的混合体，历史与现代，喧闹与宁静，经典与前沿。在东京，你可以体验到日本文化的诸多侧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京就代表了日本。那么东京到底拥有什么样的魅力呢？这一次我们将用一本特辑为您呈现一个立体的东京。上次我们讲到在东京有很多人气观光地，说到了浅草寺，也说到了表参道，接下来请跟随袁一一起去到六本木。六本木之丘是东京近年来最大的都市再开发计划之一。很多人说，如果只给我一天时间在东京自由行的话，那么我就会选择六本木之丘，足以见到六本木之丘的魅力了。位于港区的六本木之丘，在成为如今这个繁华的商业综合体之前，是一片单纯的住宅区，居住着500多户居民。六本木新城计划当年提出来的时候，恰逢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危机，加上这一带的居民大力反对，所以六本木新城计划一开始并不是很顺利。从提出计划到最终落成，六本木新城的建设足足花费了17年时间，到2000年才终于宣告完工。为了庆祝六本木之丘的诞生，著名作曲家坂本龙一还特意创作了一首主题曲，名为 The Land Song Music for Earth Legend City。 2005年5月20号，普京访日也曾经到访六本木之丘52楼的展望台，参观那里举办的纪念日俄友好关系150周年展会活动。六本木之丘地上有53层，地下有4层，集购物、办公、商业、住宅于一体。广场上立着法国雕塑大师的作品，一只巨型金属蜘蛛雕塑，这只蜘蛛早已经成为六本木之丘的标志。街道两旁的树上挂满了霓虹灯，夜晚一到，这些树枝上仿佛落满了星辰，火树银花璀璨非常。六本木之丘经常会举行活动，很多时尚品牌的新发布会都在这里召开，如果运气好，说不定你能够目睹一场时尚盛宴。圣诞节的时候，六本木之丘会被浓烈的节日气氛包围，非常热闹。如果你担心在东京塔或者东京天空树看夜景会欣赏不到它们本身，六本木之丘52楼的展望台就是你最好的选择。52楼的展望台采用360度的玻璃围绕， 一眼望出去，你可以把东京天空树和东京塔尽收眼底。不仅如此，六本木之丘就在东京的中心点上，你可以从这里望尽彩虹大桥、皇居、东京巨蛋等名景。这里非常值得你从黄昏日落的时候就进来，从夕照一路欣赏到夜景。上野公园，上野公园是日本第一座公园，有着深厚的历史沉淀和文化底蕴，同时也是东京最大的公园，占地面积达到53万平方米。上野公园原来是德川家的家庙，江户时期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为了封印鬼门，于江户城的东北角修建起宽永寺。1868年，戊辰战争爆发，驻守于宽永寺的旧幕府军队仗义队在这里和新政府军队发生武装冲突，宽永寺被毁，附近一带被烈火焚为荒原。1870年，荷兰军医鲍德温视察计划用于修建医院的上野一带，结果发现此地山林俊秀，草木丰隆，于是就建议日本政府把这里改建为公园。经过仔细考察和多番商议，1873年，这块钟灵毓秀之地终于被改建为日本第一座公园上野公园。2012年，为了将上野公园创建为向世界传达文化和艺术之魅力的文化森林，上野 N 次公园重生再造事业被列入日本2010到2015年的5年发展计划当中。再造后的上野公园内隐藏着各种各样的瑰宝。首先一进门，你就可以看见日本著名雕刻家高村光云创作的西乡隆盛雕像。西乡隆盛是明治初期著名的军人、武士、政治家，也是维新三杰之一。公园内的不忍池常年栖息着天鹅、鸳鸯等等。樱花大道上栽种着1300多株樱花树，春天樱花盛开之际，上野公园里的1300多株樱花竞相开放，樱花大道被一团团樱花云染成绯红。周末人们都会到这儿来赏樱。到了夏季，不忍池中的接天莲叶映衬着粉嫩的荷花，为炎热的夏季带来一丝丝清凉。不忍池畔矗立的4层楼之高的水族馆始建于1964年，馆内共设有55个淡水鱼槽，海水鱼槽则多达400个。据不完全统计，这座水族馆里共饲养了570多种水生动物，数量共计7500多只。你可以在这儿了解到许多水生动物的知识。作为日本国内屈指可数的城市公园，上野公园内设有多个文化设施，坐落着无数的历史建筑，是一处历史和文化的聚集之地。从上野动物园开始，动物园附近设有旧东京音乐学校演奏堂等艺术博物馆。东京艺术大学、东京艺术大学音乐部附属音乐高等学校、东京都立上野高等学校等教育设施也和他们比邻而立。樱谷站方向则坐落着德川家的灵庙宽永寺、东京国立博物馆、国际儿童图书馆等历史文化建筑。另外，东京国立西洋美术馆、东京文化会馆、上野之森美术馆、上野东照宫、夏町风俗资料馆、水上音乐堂等等，都像是夜空中的繁星一样散落在这块宝地上。这些古迹和文化设施就像是洒落在苍松翠柏间的瑰宝。来到上野公园，你不仅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清新气息，更可以感受到这里浓浓的文化氛围。而且大多数景点相隔的距离都比较近，所以游览起来非常方便。东京塔作为东京的地标性建筑之一，东京塔当然值得我们前去看看。不过多年积累的人气也导致去东京塔观光的人太多。东京塔以巴黎埃菲尔铁塔为范本建造，高332.6米，于1958年竣工，之前一直是东京最高的建筑， 直至东京天空树建成才退居第二位。东京塔的高度在世界高塔排名中十名开外。东京塔像现在这样每到夜晚就点亮华灯是从1988年开始的。据说一位日本歌手眺望东京塔时发现安装了灯的东京塔在夜晚暗淡无光，于是打电话给东京塔的官员抱怨，既然东京塔安装了灯，为什么晚上不把这些灯点亮呢？这实在是太可惜了，希望你们能在这方面稍作改进。他的话深深触动了工作人员的心，于是东京塔工作方决定从东京塔建立30周年开始每天夜里都将灯点亮。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们对于东京塔是电波塔的印象逐渐变弱。东京塔的灯光设计由著名设计师石井干子主持，灯光颜色会随着季节变换而发生变化。有趣的是，昭和时代的东京塔和平成时代的东京塔给人两种完全不同的印象。昭和时代东京塔给人的主要印象是晴空下耸立的高塔，像一个阳刚的男子汉，而到了平成时代，东京塔上点亮了柔美的灯光，这使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温婉的女子。高达332.6米的东京塔主要是由钢材建成，从塔的主体到配套设施的建造总共耗费钢材约4000吨。为了加固塔身，构建塔身的钢骨上钉满了长10厘米、直径2厘米的钢钉，这些钢钉加起来共计46521个。建造东京塔的时候，日本正处于经济高度成长期，用钢量巨大，再加上日本自身资源不足，钢铁资源较为缺乏，在这种情况下耗费这么多钢材修筑东京塔，无疑会让日本在钢铁资源方面出现捉襟见肘的窘迫。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把朝鲜战争时期流入日本的大量战车和坦克解体重熔，由战车坦克熔铸的这1300多吨钢材组成了东京塔从展望台到顶端的很大一部分。东京塔在150米处和250米处分别设有展望台，在这两处你都可以欣赏东京的景色。天气晴朗时，从东京塔的展望台上可以望见富士山，塔脚下设有商业塔楼作为东京塔的入口，塔楼内还有水族馆、餐厅、商店等设施，也会举行很多有趣的活动。天空树，高耸入云的东京天空树也叫东京晴空塔，是东京的地标性建筑。这座位于东京都墨田区的电波塔高634米，是世界上最高的自立式电波塔，同时也是世界第二高的建筑物。由于高度的缘故，东京天空树的修筑曾在修筑到最关键最薄弱环节的时候不幸遭逢地震，这场地震给东京天空树的修建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东京天空树最大的看点当然是展望台和天望回廊，展望台的高度达到350米，而天望回廊的高度是450米。登上这两个观景圣地，你就可以尽览整个东京的风貌，体验一览众山小的豪气之感。特别是到了晚上，华灯初上，万家灯火齐明，东京在黑夜中笼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这时候从高空望过去看到的就是一幅绝景。如果来到东京，一定要登上东京天空树，体验一番这样难得的景色。此外，东京天空树离观光圣地浅草和台场也非常近，交通便利，登完东京天空树之后就可以直接转站到这两个地方去了。皇居，来到东京怎么能不去游览皇居呢？皇居顾名思义就是日本天皇的居所，它的占地面积大概有25个东京巨蛋那么大。 现在的皇居是原德川幕府的居城，也就是室町时代末期太田道观所建造的江户城。1869年，明治天皇从京都迁址到东京，入住皇居。皇居外院是可以随便参观的，这里绿草如茵，宽阔的广场上排列着苍松翠柏，茂密的树木掩映着护城河里的碧波，别有一番风味。皇居内院也是允许参观的，不过每天人数有限。如果你想进一步一览皇居内院的风采，就需要提前到网上申请，在各大搜索器中都可以搜到申请攻略。不过参观的时候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18岁以上可以自行申请，18岁以下则需要和成年人一起申请。二，皇居的参观时间一般从上午10点和下午1点半开始，一天两次，游览所需时间大概是1小时15分钟。周末、节假日12月28号到1月4号期间不接受参观。此外，7月21号到8月31号下午也不接受参观。三，网上申请需要在参观当月的前一月申请，至少提前4天申请。像月初参观的游客要注意这一点。台场海滨公园。站在台场的沙滩上，你可以一次性将彩虹大桥和东京塔收览于眼底。到了晚上，东京塔和彩虹大桥灯火通明，斑斓迷人，细碎的波涛静静地拍打着海岸，营造出一种宁谧而又浪漫的氛围，非常适合情侣约会。在台场海滨公园，不论四季，你都可以享受到休闲快乐的时光，尤其是这里的夕照和夜景美得可以治愈人心。特别推荐你登上展望甲板或者是空中漫步道，眺望周遭的景色。当你悠闲地走在空中漫步道上时，可以近距离地欣赏自由女神像，站在这座迷你的自由女神像前和她合影，还可以把自由女神像和彩虹大桥一起拍到照片里。一直向东走，你可以看到公园的码头，乘坐水上巴士出发游览东京湾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海滩上也经常举行一些活动，比如沙滩排球等等。台场海滨公园旁边就是富士电视台，由于这里的地理条件优越，景致迷人，日本的很多偶像剧都会在这儿拍摄，运气好的话，你说不定还能够遇见明星呢。东京站。东京站被称为东京的玄关，是 JR 东日本、JR 东海以及东京地铁的铁路车站。欧式建筑风格颇具特色，其站房的位置正对着皇居，因此也曾被命名为中央停车场，最终在启用前不久改名为东京站。东京站内的内容相当丰富，在这里的 Ground Star 地下铁，你可以购买到很多的伴手礼，从点心到杂货再到药妆品，不一而足。此外，东京站内还设有酒店提供住宿。歌舞伎座。歌舞伎座乃是日本传统技艺歌舞伎的专用剧场，这里可以同时容纳2000人观看表演，场地非常宽阔且豪华。歌舞伎座常年举行各种歌舞伎表演，同时这里还售卖应季的美味日式便当。如果你想观看日本传统的歌舞伎表演，这里是你绝对不能错过的地方。筑地市场。筑地市场是日本最大的鱼市，其实不只是在日本，筑地市场的规模在全世界都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提前预约的话，大清早的当然是凌晨3-4点钟可以去看金枪鱼拍卖和活解大金枪鱼，同时在筑地市场周围，你还可以吃到很多极其新鲜的海鲜美食。竹下街。作为个性潮流街而广为人知的竹下街，是日本当前流行的文化圣地。街道两边林立着各种潮流品商店，一到节假日，这里就挤满了各种追逐时尚的年轻人。如果你也喜欢日本的潮流文化，不妨到这儿来逛一逛，说不定能遇见惊喜。 每一天我要带领自己与你更靠近，何时要尽全力指引昨天的自己，到今天我依然不停地喜欢着你，那心情多不可思议。 在冰冈河里，梦想有着未知的轨迹。 在某些从前的约定，决定了我们相遇。 当马尾的你轻轻说着，能这样遇见我是种奇迹。太阳闪耀的晴天，让我能更坚定一点，在你美丽脸庞上，幸福是我的誓言。唱着哈，无数个我爱你，一生生命的回响，送给我亲爱的你。 每一次只是将我用手藏进你手心，就能感觉到那爱情在脉搏里定型。但时间匆匆忙忙，凭借生存的考卷，我们放下了第一季却回答。 就像每次偷懒出手的刹那， 除了紧握不紧，都能画出彩虹的弧形。 爸爸的世界里，命运安排渺小的相遇， 紧张的我们期待着下一场比赛，愿有奇迹。太阳闪耀的晴天，让我能更坚定一点，在世界末日之前，我要陪你到永远。 我们并肩走着哈， 听回忆唱着哈，无数个我爱你，一生生命的回响，送给我亲爱的你。 我本身的数学我好学生去见，那吉他琴弦弹地立着在手上的甜，在旧校空气里堆叠着汗水的气味，有些是我们爱翻阅的旧的记忆。 也许作为奇迹，就是不可努力， 拼命向前，向前直往缘分揭开谜底。还是讨厌的继续一辈子讨厌，那些喜欢的我和眼前都能眷恋， 这一切都值得去感谢。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关于东京就是日本，我们在持续的分享当中，欢迎您在广告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稍后见。 还在持续啊，唱着哈，如果我爱你，一生生命的回响，送给我亲爱的你。太阳闪耀晴天，让我能更坚定一点，在世界末日之前，我要陪你到永远。 我们并肩走着 哈， 听回忆唱着 哈， 如果我爱你，一生生命的回响，送给我亲爱的你。要一直在一起哦，啦啦 我发誓要比现在的每一刻更爱你。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望京发行购物中心喜迎新春，珠宝服饰优惠多，乐动成长新落座。 西北唐宫林之玉宁夏厨房年夜饭火热预定，精彩尽在方恒购物中心。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看北极熊、企鹅、海豚、白鲸、美人鱼表演，就到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初一到初十，属狗市民仅需19.9元。 赏雪何须行千里，红灯京二四和院，房山圣莲山雪乡欢迎您。 炫彩冰雕，趣味滑雪，矿质温泉，豪华酒店，度假就到来源华中白石山温泉度假区，电话400-066-6020。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178-1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年轻世博园让你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昆明湖上被风吹，

在表演秀上，海豚的模样会映照在水幕上，灯光的辉映让整场表演秀更具有梦幻色彩。涩谷109，众所周知，涩谷是东京的潮流圣地，去涩谷观光的话，可以考虑到涩谷109大厦逛一逛，这里集合了最前端的潮流，是十几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最喜欢逛的地方，华丽风、性感风、个性服饰在这儿都可以找到。举了东京那些值得去的观光目的地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翻开全新的一章，在这一章当中，元一将要带领各位去到的是东京文化圣地巡礼之旅。行走在东京这座魅力无限的城市里，你会惊奇地发现，它竟被如此数量繁多、内容庞杂、主题不同的美术馆和博物馆所包围着。散落在这座城市的林林总总有数百间美术馆和博物馆，有的穿越百年承载着历史之重任，有的肩负着新兴国家建设之大计，有的寄托着未来发展之期许。一个国家或城市的美术馆与博物馆的建设与开放，深度展现了这个国家或者城市的文明与进步。在东京，你可以观赏到建筑、设计、绘画等诸多世界顶级大师的巅峰之作，这些珍品作为载体，以不同方式沉淀或展示着历史，无不述说着这个世界所见证着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东京的美术馆和博物馆，除了展馆内的展品之外，展馆本身也是教科书般的存在。逛美术馆、观赏建筑及展品是观光者的常规路线。有些展馆内部的精致餐厅或特色咖啡馆，也值得你专程到访体验。也许一个不经意的地方就藏着大有来头的故事，所谓一期一会就是这种感受吧。台东区，今天元一要带各位停留在的是东京的台东区。台东拥有上野、浅草两大繁华商业圈，特殊的历史渊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上野的独特性。上野区域曾是德川将军的家庙及其家臣的思索，基于这个原因，现在的上野汇聚着东京乃至日本最好的文化圣地。在自然、亲子、艺术的交融下，逛展馆这件略显正式的事情变得更加有亲和力，迎合了不同人群的需求。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隔壁便是东京国立科学博物馆和国立西洋美术馆，同一区域不同主题，每个展馆都是该领域之集大成者，抽个一日半天之闲来到这儿，定会有所收获。东京国立博物馆作为日本四大国立博物馆之首，藏品和规模均以大、全、精著称的东京国立博物馆是日本博物馆之集大成者，到访日本必不能错过。也许早在不经意之间，你就曾在日剧或动漫里面邂逅以它为取景地或原型的片段，或许在日本人眼中，它也从另一个角度代表并述说着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不止一个展馆，共分为主馆、东洋馆、表庆馆、法隆寺宝物馆四栋建筑，由渡边仁、谷口吉郎、谷口吉生等著名建筑师设计建造。主馆以日本展品为主，二楼的展区按照时代的顺序推进展示，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展品开始，记录了不同时期延续下来的艺术珍品，共计43个展厅，累计11万多件藏品的东京国立博物馆被列为日本重要文化遗产。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东洋馆，主要以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展品为主，包括大量殷商青铜器、唐三彩、明清山水画、佛像等瑰宝，展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文明古国的绚烂文化。国立西洋美术馆。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将国立西洋美术馆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除了是二战之后日法恢复邦交的象征性建筑物，它也是欧洲著名建筑师勒科布西耶设计的作品，是其崇拜者必来拜访的经典建筑。世界遗产委员会更是这样评价道：国立西洋美术馆实现了建筑技术的现代化，满足了社会和人们的需求，影响了全世界。在国立西洋美术馆这座建筑中，从免震改型、散布到设计到立柱设计等，都贯穿了科布西耶的建筑五原则。该展馆于1959年建成开馆，但标志就非常具有科布西耶的设计风格。逛国立西洋美术馆，你会发现即便是已经进入到建筑物，室外风景一样可以映入眼帘，四周都会有不同的景观。馆内收藏了大约4400件西洋美术展品，更有莫奈、罗丹、雷诺阿等大师的作品，展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很高。馆内露天陈列着法国著名雕塑作家罗丹创作的《加莱裔民》《思想者》《青铜时代》等著名作品，选择展示这些作品也别有深意。另外，新馆的设计者是科布西耶的徒弟，日本重量级设计大师前川国男，师徒技能在这个主题类型的展馆里得到了充分的延伸和传承。东京艺术大学大学美术馆。东京艺术大学大学美术馆与其他展馆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本身就属于日本顶尖艺术学府，孕育着日本当今乃至未来的设计美术大师。展馆在收藏了大量艺术作品的同时，也收藏了很多学生的毕业作品，以及他们成为艺术巨匠后馈赠给母校的得意之作。全馆约有29000件收藏品，他们是日本近现代美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1999年开设的美术馆本馆，除了展示室之外，还设有学生食堂、博物馆商店以及画材店等等。艺术和学院的氛围让你感叹，也许今天的毕业作品就是下一个大师名作。在东京，文化圣地就类似美术馆和博物馆，有非常多可逛之处。今天的节目袁一先给您开一个头，在下周六的同一时间，欢迎你继续来到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我们继续游走在东京的文化场所，稍后为你带来诵读小站，我是袁一，明天见。Woke up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ed. What's up with this Prince song inside my head? Hands up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Always a good time. Slept in all my clothes like I didn't care. Hopped into a cab, take me anywhere. I'm in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 It's always a good time. Good morning and good night. I'll wake up at twilight.